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是2021年11月21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为您关注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正在举行，延庆赛区迎来首场观众测试。 北交所开市第一周交投活跃，合格投资者达到437万户。 北京市快递从业人员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达99.9%。 我国决定将和立陶宛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登门道歉，停职处理河南安阳狗伤人事件背后执法部门是否缺位。 美国基诺莎枪击案被告被法院宣判无罪并当庭释放，引发全美多地民众抗议。 好，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你好，尤浩。 对，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怎么样？另外这个大风什么时候能小一点呢？ 今天下午这个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啊，北京是刮起了5到6级的偏北风。目前外边的阵风都7到8级，今天夜间啊这个风力会更大，窗外啊将是北风呼啸了，最低气温要降到-2度。明天早晨上班上学的时候呢，伴随着较大的风力啊，体感寒冷，这个厚羽绒服得穿上了。 哎， 这样较大的这个风力啊要持续到明天下午的3-4点钟以后才会减小。明天也是小雪节气。哎，不仅风大，气温也会下降。这个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仅为3到4度，这个风寒效应明显啊。另外呢，空气十分的干燥，大家要注意防火的安全。 那下周整个一周的趋势怎么样呢？ 从下周的天气趋势来看啊，将持续啊以晴为主，但气温呢又将下一个台阶儿，天气啊也会越来越冷。虽然下周是阳光普照，但是气温回升的幅度有限。下一周啊，最高气温很难超过10度，最低气温呢一般也在0度以下。那么明天夜间气温将降到最低，最低呢是在-5度左右。而后续几天呢，没有强冷空气影响北京，明天过后风力就不大了。白天呢是比较适合外出活动的，但是早晚啊天气很冷，还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宇浩， 好的，感谢全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再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0到50，空气质量1级为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当前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正在位于延庆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雪橇世界杯级别的赛事，也是下半年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进行的第一场带观众测试，将为冬奥会赛时观众组织和服务积累经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相约北京2021-2022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男子单人雪橇比赛开赛前，300名延庆观众经过验码测温，有序进入到了有着雪游龙之称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观众彭思思告诉记者， 非常的幸运，我能作为第一批观众到现场去观看咱们雪橇的世界杯。雪游龙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因为咱们观看是在晚上，灯火辉煌下特别像一条巨龙蜿蜒而下。然后到赛区了之后，比赛非常的激烈，目不转睛地盯着运动员， 紧张的我们每个人手里边的那个小手牌一直在不停的鼓掌。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咱们组织工作，从出发到观赛到回程，全程都保持一米线，佩戴口罩，标识也特别的清晰。赛会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饮水区、保暖贴、坐垫、围巾之类的，非常的细致。体验过了之后，我对咱们冬奥会更加的期待。 在今年十月到十一月，延庆赛区举办的系列测试赛中，延庆区落实落细住宿、餐饮、防疫、安全、交通等各方面服务保障工作。据赛事综合保障组联络办公室主任、延庆区商务局局长刘涛介绍， 截止到十一月二十日，雪车国际训练周世界杯期间，延庆赛区最多接待的入住人数达到了1787人，其中运动员及随队官员等外籍人员305人。在整个测试赛中，共为运动员、官员、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同商等参与测试的人员共参239499人次，也就是接近24万人次，实现食品安全零事件、食源性兴奋剂零检出的双零目标。目前雪车国际训练周及世界杯期间赛事服务保障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为营造冬奥和冰雪运动氛围，延庆区第36届冰雪欢乐季活动也将于本月27号启动。延庆区两大滑雪场万科石经龙滑雪场、八达岭滑雪场也预计于当日正式开板。据延庆区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张静介绍， 延庆的冰雪欢乐季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初。在这期间呢，我们整合了6个板块、100多项冰雪活动。专门倾情打造了延庆冬奥冰雪地图，还专门推出了冰雪巴士，从北京城区出发，策划了一日游、两日游的行程体验。游客乘坐冰雪巴士可以体验滑雪、赏冰灯、民宿过大年、非遗产品展示等诸多活动，让大家有一个丰富的冰雪之旅。 正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的相约北京国际雪橇联合会雪橇世界杯比赛，是本赛季的第一站世界杯赛事，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赛道和赛事组织工作获得运动员的高度评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0号晚，男子双人雪橇比赛结束，获得铜牌的拉脱维亚选手安德里斯·希克斯谈了他的感受。 首先，谢谢您对我们的祝贺。之前也来过中国很多次，每次的体验都非常好。我们对这条赛道非常的满意，各种工作人员都非常的友善，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及时的提供各类帮助，我们很感激。每个人都在闭环管理当中，我们是点对点的回到酒店或者是来到场馆进行训练或比赛的，所以这会让我们感觉非常安全。我觉得这边的组织管理非常的有序。 11月19号，经过资格赛的角逐，来自17个国家约110名运动员闯入世界杯，其中中国男子雪橇运动员范铎耀以59秒535的成绩晋级雪橇世界杯正赛。这是中国雪橇运动员第一次获得雪橇世界杯正赛资格，创造了中国雪橇运动的历史，也迎来了国外运动员不一样的目光。 非常惊愕的表情，就感觉哇，中国的运动员进步真的非常快，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本次赛事项目设置与北京冬奥会一致，根据官方赛程，11月20号、21号是正式比赛日，期间将进行男子单人雪橇、女子单人雪橇、双人雪橇和雪橇团体接力4个小项的比赛。20号晚上，范铎耀代表中国队运动员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参赛，与国外运动员同场竞技。 真的就是第一次的世界杯，心里面还是比较紧张的。比赛的时候没有想滑行的成绩，我想的就是顺顺利利滑下来，更多的学习国外运动员的这个技术吧。比如说我的薄弱环节就是出发，我们两个会有哪些不一样？ 雪车雪橇是冬奥会比赛中速度最快的项目，滑行时速能够超过130公里每小时，被称为冬季项目中的 F1 方程式赛车。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共承担雪车、钢架雪车和雪橇3个项目的比赛。雪橇项目比赛所用赛道与雪车和钢架雪车相同，起点不同。赛道比赛线路，男子长约1582米，女子长约1475米，道宽最大值1.5米，赛道坡度落差121米。范铎耀谈了他对赛道的感受。 这个叫雪游龙嘛，最大的特点是在女子起点的 AB 弯，其他赛道没有比较难的，还是无论是设施啊、外观呀、啊，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咱们这个赛道的建设呀，咱们的奥运村建设呀，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体现的淋漓尽致。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汽车市场规模全球最大，汽车产销量、保有量已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到今年九月底，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2.97亿辆，年底将超过3亿辆，预计十四五期间保持年均4%的增长速度。世界上汽车领域先进技术纷纷向我国聚集，在研发体系建设、产业供应链培育等方面全面扩展。19号，17天7个涨停的元宇宙牛股天下秀公告，因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自行对外发布涉及公司业务未来发展的重要信息，可能对投资者形成误导，公司及董事长被监管警示。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北京市广电局有关负责人走进爱奇艺公司，围绕如何树立文艺新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公司党员上了一堂专题党课。进民营企业讲党课是北京市行业监管部门在文娱领域综合治理方面的有效措施之一。 此前呢，爱奇艺创办的某偶像选秀类节目因为粉丝在偶像投票环节当中浪费大量牛奶，遭到网友抵制。为了杜绝这类问题再度发生，驻市广电局纪检监察组抓住推动正确履行行业监管职能这一个关键环节，督促市广电局党组在行业监管中始终向网络视听平台企业传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社会效益为先的原则，并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最新成果送进企业，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送教育上门得到了正向反馈，爱奇艺取消了未来几年的偶像选秀节目和场外投票环节，并联合其他平台坚持与行业不正之风划清界限，抵制不合理片酬、偷税漏税等行为。 那围绕文娱领域相关的综合整治治理以及遵守职业道德和抓好行业行风建设等，市纪委监委第一监督检察室联合驻市广电局纪检监察组制定专门方案，对近年来文娱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加强研判，加强对流量至上、饭圈乱象、违法失德等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和监管漏洞的研判。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新闻热线65159063此前曾经报道过，家住朝阳区玉辰上园小区的居民吴先生反映，热力公司每年收取的采暖费与自家热力表上显示的剩余热能的读数无法对应。热力集团表示，这是因为每户的采暖费跟整栋楼的用热总量有关系，需要看每户用热量在整栋楼用热量中的占比情况。然而吴先生对于这种计费方式并不认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市城管委供热办的工作人员此前表示，之所以制定整楼分摊的计费方式，是因为热具有传导性，无法像水电那样单户计量。 因为水你开多少水不会流到别人家去，对吧？但热你开了，有可能别人家不开，它会传到别人家去，所以它就有这个问题。我们为这个事，我们也在经过多轮专家进行论证，然后提出了一个，就是以整个楼进行分摊，这样比较公平。 对于这种计费方式，吴先生感到不能反映出供热计量改革的初衷，无法调动市民节约热能的积极性。 我在楼栋里来讲，我家节省了多少和别的家节省多少也是不一样的。按照咱们国家鼓励的那种节能的这种导向，政策导向应该节的越多你交的钱越少，对不对？但是它是一个反向的，它不是一个正向的，等于我这个节的越多交的钱越多。 对此，记者又一次联系到负责吴先生所居住小区供热的北京热力集团工作人员刘先生。刘先生表示，采暖费确实跟整栋楼其他邻居用热量有关系。比如，如果某栋楼空置率高，关闭采暖的户数多，就会造成某户即使比去年更节能的情况下，还是会在整栋楼中用热量占比较高，导致采暖费较高。但一般情况下，各户的用热情况是平衡的，所以自家节约用热在多数情况下也是能够在采暖费中有所体现。 正常年份来说，大家都在一个平衡的基础上面，各家各户根据自己的这个用热多少，这样来进行分摊结算。 那么整栋楼用热量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对此，北京热力集团工作人员刘先生解释说， 咱们这块居民表跟供电表也是分开的，是两路，居民只计算咱们居民的单独的一根管进到咱们楼里边来，然后到各个居民家中的分支。 节约能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相关部门能向广大市民解释清楚收费原则，同时出台更多的鼓励措施，正向激发居民节能积极性。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近日，家住朝阳区姚家园西里凤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3例，本土病例4例，包括辽宁3例都在大连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今天发布通告，经辽宁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同意，大连新增3个中风险地区，其中大连金浦新区2个，大连市甘井子区1个。至此，大连现有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地区48个。 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为及时有效发现和控制传染源，结合大连市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指挥部定于今天早上7点到明天中午12点，对全市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开展第5轮全员核酸采样。 本月4号，辽宁大连庄河市爆发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庄河大学城成为重点防疫地区。7号，校园出现阳性病例，东西两个校区学生教职工15000多人同步实施全面封控管理。 目前上万名学生在寝室中隔离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怎么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辽宁记者通过手机视频的方式采访了校内学生，我们来听报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11月4号，大学城就与主城区同步启动封控措施，学生在宿舍内封闭管理。疫情刚开始时，学生反映吃饭比较紧张，现在情况好了很多。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中文系学生骆子涵： 11月4号那天的时候，我们就吃的比较紧张，然后也没有很多的物资，辅导员老师也比较辛苦。但是好像从5、6号。7、8号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会每天一日三餐都非常的正常。晚上的时候，我们志愿者啊，大白天使他们会把那个饭、还有面包、牛奶、火腿肠放到我们的这个门口，然后我们自己取。 疫情下的庄河城区所有小区封闭管控，餐饮企业停业。为了保障大学城里10000多名学生们的饮食需求，当地挑选了7家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餐饮企业，在时间紧、任务重、后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加班加点为学生们提供配餐。大学城内有100多名少数民族学生，为满足他们的用餐需求，当地在清真餐厅中寻找满足防疫要求的餐饮人员。曾经在大学城里工作过的白冰和蓝波老两口主动加入了志愿队伍。 晚上接了领导电话，说大学城有昏迷学生哈，咱们能不能给做个配餐？我说能行。他说明天就开始吧。我说不行，明天不行啊，你没有人，俺没有料。他说料没有问题，定点单位打电话就给你送了。我人员怎么办？他说你自己联系。我的联系，俺们家工人都是志愿者，都在社区都干上了。 老两口接到任务后，每天早晨4、5点钟就开始忙碌，为一天的配餐工作做准备。吃到可口的饭菜，学生非常满意。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江玉轩： 我是回族，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刚开始的时候就不吃菜的话，就吃米饭，还有自己的一些零食吧。后来就是物资齐全了以后，就有的吃了。 今天怎么样？吃的什么？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这个应该是土豆和杏鲍菇吧，然后花菜，然后这个应该是牛肉炒豆皮。然后每天荤素搭配的都挺好的。 从疫情初期的物资紧张，到现在的荤素搭配，种类繁多。隔离中的学生们不再为吃饭而发愁，完善的后勤保障让学生倍感温暖。骆子涵： 住的话，在寝室里，我们今年的这个暖气烧的是非常好，就在寝室里你可以穿短袖都可以，去阳台看看风景，然后看看一天的那种感受，夕阳落日之类的。 虽然隔离生活比较枯燥，但是同学们也在努力调整好学习和生活状态，白天在寝室上网课，收拾室内卫生，闲暇之余跳跳舞、做做运动，大家在隔离生活中调整状态，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我们再来看北京的情况，11月20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境外输入新增死亡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例。

今天到明天，今冬第三轮寒潮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的大部，气温将大面积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江淮、江南等地降温如换季。同时呢，寒潮还将和暖湿气流共同制造大范围的降水，其中东北部分地区又迎暴风雪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雪、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和寒潮蓝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23号八点，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6摄氏度到10摄氏度，华东将成为强降温中心。其中，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2摄氏度，局地14摄氏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将会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 明天早晨，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会降到本轮寒潮过程的最低点，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位于长江中下游到四川盆地北部一带，江南南部最低气温将降到4摄氏度左右，创下半年以来气温最新低。南方不少地方的白天降温也比较明显，比如说江淮、江南等地最高气温将从20摄氏度出头降到10摄氏度左右，降温如换季。 未来三天降雪中心都稳定在东北地区，大部地区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部分地区有大雪。其中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 随着一波强冷空气入境，大风降温随之而来，下周开始北京日最低气温将会全都跌到0度以下，周一呢还将会迎来农历的小雪节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这波强冷空气带来的大风在今天尽显威力，本市平均为4至5级西北风，短时阵风达到8级以上，预计大风在明晚才能明显减弱，相伴而来的是明显的降温。预计明天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为-5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9摄氏度左右，这也将创下今冬以来的气温最低值。周二以后气温将有小幅回升，升幅在3到6摄氏度左右。不过记者注意到，下周开始本市连日的日最低气温都将跌至0度以下，昼夜温差加大，冬季的氛围感越来越浓。这样的天气也和节气完美呼应，下周一上午的10点33分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小雪节气。小雪节气后，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繁，人体饮食摄入热量增加，体内容易积热，养生应以健脾养胃、促进消化为主，可以适当多吃些白萝卜、莴笋、大白菜等。小雪过后气温持续走低，除了防寒保暖外，调养精神、保持心情舒畅也十分重要，饮食上可多摄入香蕉、牛奶、菠菜等食物来振奋精神。天气好的午后也可以多晒太阳，多做户外活动来增强机体免疫力。 今年十月，我国部分地区部分品种的蔬菜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一度出现了吃菜比吃肉贵的局面。菜价上涨影响居民消费指数上涨大约0.34个百分点，占到总涨幅近50%。为了保供稳价，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促生产、顺流通。那么近期的菜价怎么样了？我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每年冬春时节都是我国蔬菜等菜篮子产品消费高峰。受消费拉动，蔬菜价格迎来一年之中高位运行阶段，但今年秋季由于北方产区遭遇多年不遇的秋汛和洪涝灾害，再加上生产流通成本上涨等因素，市场需求大的28种蔬菜十月批发均价涨幅均大于常年同期，尤其是叶类菜上涨更为明显。记者近日在多地采访时发现，前期涨幅较大的蔬菜品种近期价格已大幅回落。 前段时间涨的是比较厉害，现在已经下了好多。比如说这个葱花，最高价的时候都卖到5块多，最近下降了2.68块了。 安徽是我国冬春蔬菜优势产区之一。记者在当地一些超市采访时了解到，由于近期市场供应量增加，前期涨幅较大的蔬菜品种价格已回落到接近正常水平。吉林是我国蔬菜主销区之一。记者在当地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了解到，这里的货源主要来自辽宁、河北、山东，近期每天进货量都在2000吨左右，基本与往年持平。 走货量大概能有4-5万斤左右，每年同期都差不多，基本上那个货量比较稳定，然后价格的话应该也差不多。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随着上市量增加，蔬菜价格已逐步趋稳。 像菠菜啊、生菜这些叶类菜，前期价格涨幅较大，最近啊，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回落，这表明啊，市场的这个供需关系在改善，在变化。 好，北京时间的18:38，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登门道歉、停职处理河南安阳狗伤人事件背后执法部门是否缺位，美国基诺沙枪击案被告被法院宣判无罪并当庭获释，引发全美多地民众抗议。我们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来关注河南安阳的狗伤人事件。年近八旬的耿大妈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被两只巨型的贵宾犬扑咬，身上留下多处伤口。尽管视频监控完整记录了咬人过程，但是呢，狗主人在长达2个月的时间内拒不承认狗咬人事实，拒绝向对方道歉。 当事狗主人王某刚的态度及其公职人员的身份，使得这起发生在河南安阳的狗伤人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媒体多次介入之后，当事人王某刚登门道歉，单位对他做出了停职处理。我们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相关报道。 大家好。 在事发2个月，媒体持续做了17期节目之后，当事狗主人河南省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食品药品稽查专员王某刚在19号深夜登门道歉。耿大娘的家人黄女士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她昨天第一句她就说赔偿从来没有过，意思就是说之前没有见过面。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我们没有跟对方提过一分钱的赔偿，包括我妈妈的打这个疫苗的钱都是我们自己拿出来的。因为之前就是有其他的媒体上也发了，说当时通过物业和社区的人让我们双方在一起调解赔偿的问题，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就是需要他冷清一下。 9月20号，78岁的耿大娘散步时被同住一个小区的王某刚喂养的2条黑色巨型贵宾犬扑伤。视频显示，两条狗站立时甚至可搭到耿大娘的肩膀处。耿大娘的家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就这么围着他，一个老太太，80岁的老太太，就这样围着，你看咬，就拽过去，你看多凶，明显的就是6个牙印，很清楚的，就是这爪子这么粗的抓痕印，就无论是在场的，就说。”那不是我们狗咬的，是因为老太太自己就是摔的。 随后，河南当地媒体曾多次与耿大娘家属前往公安、城管等部门，希望能够对这一事件进行管理处罚。但是在节目中，安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执法中队负责人说：“ 本案上面来说，这个大型犬只不给他发证啊，是不属于这个适合饲养这个犬。 那这种情况下，咱肯定是要有所作为的。 这大型犬只是归公安部门管理，咱这不管理是。” 多位公安部门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是非法养犬，大型犬只归谁管，在现场说清楚。 就是狗的这个管理半径应该属于咱这个城市管理部门，要人呢就是说狗的主人纵容自私，那么它就构成了咱们就是说故意伤害。 你说这些东西归公安部门管，公安部门说归你管，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公安和城管联合执法。 记者又联系到安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希望查处禁养犬只，但王某刚及其家人始终没有开门。城市管理执法局表示，拒不开门只能要求队员加强巡查。此后，耿大娘的家属又前往王某刚的工作单位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其进行举报。 你举报了什么事？ 你跟他说一下， 因为他是公职人员触犯了，已经违背了就公职员政务处分法里边违反社会公序良俗，严重违反家庭美德、社会公德， 我们可以要求咱们党政机关对他有一个违纪的处分的。 在此过程中，从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办公区内走出了一群人，与记者及耿大娘家人之间发生冲突，其中有人携带警棍等器具。 是你们的人吗？希望你们不要把事件升级。 不是我们的人， 都是从你们单位。 随后，王某刚声称住院，其单位、物业、城管、公安等各部门均未有进一步答复。媒体记者在镜头前落泪，两个月的发酵之后才等来了节目开头王某刚登门道歉的场景。耿大娘的家人说， 我们就要一个态度，就是道歉，一分钱的赔偿我们都不要，因为他已经道歉了，那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就已经画上句号了。 这个事件以受害一方的宽容画上了句号，但是呢，他留给王某刚、留给安阳市公安、留给城管等等这些执法部门的反思应该刚刚开始吧。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此事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养犬人的所作所为之外，与当地的城管公安部门没有积极履行职责也有密切关系。记者查询发现，2018年12月，河南省公安厅等几部门印发了《河南省物业管理区域内禁养犬之名录》，禁止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饲养烈性犬和大型犬，大型犬为超过55厘米的犬只，这个高度指站立时从肩胛部最高点到地面的距离。另一方面，安阳市于2011年出台了安阳市市区养犬管理暂行规定，提出犬只咬伤他人的，养犬人必须立即将受伤人送至卫生防疫机构诊治，并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同时，规定中明确，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是养犬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公安部门负责养犬扰民、驱犬伤人及在养犬管理过程中妨碍执行公务等行为的查处。北京安贝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孙明表示，不论是民法典还是地方养犬条例，都对该事件做了明确规定。 像民法典呢，对于饲养动物这一块，这个动物的管理人如果是给别人造成的这个侵权的话，也是要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那赔偿责任的范围呢，医药费肯定是要有的，另外一个如果是上班的话，他会有误工费，还有呢，如果是造成了其他的物质伤害也要赔偿，还有就是护理费，如果你造成的损害比较大的话，还是可以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为何王某刚事件中没有对养犬人及犬只及时做出处理？此外，随着节目的播出，为何原本禁养的大型犬在节目播出进展中以可用于心理辅导的特种犬工作名义办理了证件？王某刚或其家人是否需要心理辅导？这两只大型犬符不符合心理辅导犬的要求？记者昨天拨通相关部门的电话，但未有人接听。狗咬人，主人拒不承认，层层执法部门失守，一件小事面前，城市管理及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何失调，又该如何纠偏？孙敏认为，如果王某刚一直不肯道歉，受害人可以诉诸法律，但各级职能部门不应让原本不大的事情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如果能够积极行使职责，也许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就能落到实处。据了解，为核实群众举报的有关线索，河南省安阳市目前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安阳市市场监管局党组研究决定，从2021年11月19号起，对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食品药品稽查专员王某刚予以停职，配合组织核查。 近日，教育部对全国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答复，其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检查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青少年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疾病，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调查显示，约有五分之一的青少年会在青春期的某些时刻被抑郁症状所困扰。这是因为青少年的心理特征还没有完全定型，比成人更容易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和学业的压力，而他们又往往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因此青少年更容易出现心理上的抑郁。当出现一些信号时，家长要引起重视。抑郁症会导致精力不足和注意力集中困难，孩子可能会出现成绩下滑，出现情绪反常，沉默寡言，把自己封闭起来，有时又烦躁不安，乱发脾气，睡眠不足，有厌食表现，从而导致体重下降。抑郁症还可能引发低自尊感，有些青少年会出现手机成瘾、互联网成瘾，还有的会参与高危行为，比如鲁莽驾驶、狂喝滥饮、暴力行为等。 还有一些患抑郁症的青少年会离家出走，或者打算离家出走，这些行为通常是一种求救信号。如果孩子出现了类似抑郁症的情况，家长首先要多和孩子交流，耐心倾听孩子内心的苦闷，多鼓励，帮助孩子解除不必要的思想负担。如果孩子不愿意对家长敞开心扉，可以去寻找学校咨询师，他们最喜欢的老师或者精神健康专业人士。重要的是让孩子能向他人倾诉，理解孩子的感受。抑郁症不是孩子在耍性子，在撒娇，而是一种疾病。仅仅是承认孩子正在经历的痛苦和悲伤，就能让他们感到理解和支持。要注意劳逸结合，适当增加文体活动，帮助孩子学会自我放松，使生活丰富充实。最后，对待青少年抑郁症，应该像对待感冒或其他疾病一样，坦然主动地寻找医生的帮助，尽早发现，尽早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就能走出抑郁的阴影。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东西国际新闻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9号，美国基诺沙枪击案被告李腾豪斯被法院宣判无罪并当庭获释。这次判决引发了全美多地民众的抗议，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抗议甚至演变成了骚乱。 抗议者们砸碎窗户，破坏城市公共设施，还向警方投掷物品。当地执法人员警告抗议人群，如果不自行驱散，可能会导致逮捕、喷射胡椒喷雾等。那么，有关这次骚乱事件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发回的报道。 该案宣判后，一些非裔国会议员愤怒指责，威斯康星州州长则呼吁和平向前看。被李腾豪斯杀死的两人之一安东尼·胡伯的家人对此判决表示心痛欲碎，发布声明表示无罪判决是无法接受的信息，平民持枪上街挑事儿却杀人有理，他们希望大家支持他们全家，强烈反对这样的信息。另一死者及伤者的代言人誓言继续力争司法公道，他们的律师说他们当时上街抗议的目的就是要终止暴力。美国总统拜登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拜登表示，我仍然坚定致力于尽我所能，确保国人在公平和尊严下依法获得平等对待。此案的争议点，例如未成年持枪、种族不公、动机，还有受害人是否对李腾豪斯构成威胁等。有影像证据显示，36岁的死者卢森堡曾追着李腾豪斯跑，向他丢袋子，但没有进一步的画面显示卢森堡曾试图夺枪，让李腾豪斯开枪自卫。也有影像证据显示，事件当天，另一死者胡伯曾用滑板击打李腾豪斯，在准备打第二次时，李腾豪斯开了枪。而李腾豪斯被指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据媒体报道，李腾豪斯加入当日武装民众中时，仅拥有救生员资格的他谎称自己是经过认证的急救人员。此外，他曾在案发后前往一酒吧与白人至上组织成员同框，但无证据显示李腾豪斯知道他们是谁。检方辩称，李腾豪斯拿的步枪激怒了罗森堡，在他开枪射杀罗森堡后，另两名男子英勇地试图撤除李腾豪斯这位活跃杀手的武装，却被他射杀。李腾豪斯的律师理查斯则表示，他是因为恐惧自卫而开枪。去年17岁的李腾豪斯本无权购买枪支，当天使用的步枪由布莱克所购，而布莱克因提供枪支给未满18岁并致死他人而遭起诉，但李腾豪斯并未受影响，因为按照威斯康星州的法律，未成年持武器罪名构成限定在尺寸较短的枪支。 好，我们再来关注全球疫情。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22，美国确诊新冠肺炎病例累计达到47689943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77978例。两项数据与24小时之前相比的话呢，新增确诊病例65837例，新增死亡病例872例。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美国近两年面对新冠疫情的重重考验时表现得并不及格，导致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破产。可怕的是，美国至今仍然没有克服这些问题。我们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相关报道。 在经过几周的平稳期，美国人正准备与家人庆祝节假日之际，全美新冠病例又突然飙升。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号公布的数据分析，七天平均感染人数接近95,000人，比过去两周激增 31%。 在入秋后，全美确诊数字连续数周下降，但从10月下旬开始，每天确诊数字徘徊在7万到7万5之间，停止了下降趋势并出现反弹，但总体疫情比今年夏天疫情高峰期还是下降了50%。但近期随着美国年底各种假期即将到来，新冠疫情恐怕将随着数以百万计民众出游而升高。由于新冠疫苗保护效果会随着时间而降低，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于当地时间19号开放了所有18岁以上成年人接种辉瑞或者莫德纳新冠疫苗加强针。联邦疾控中心 CDC 专家建议50岁以上民众最好都要接种加强针，以提高保护效果。而在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开放所有成年人均可接种加强针之前，全美已经有10多个州的州政府已提前宣布所有已成年居民均可接种加强针。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负责人马克思表示，目前疫情趋势发展并不乐观，入冬之后民众在室内停留时间增加，室内传染机会加大，下周又将是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旅游高峰。他说，我们应该尽一切所能想办法扭转疫情的颓势。此外，一项大型研究日前显示，孕妇如果感染新冠肺炎，死胎流产的几率约为未感染孕妇的2倍，而在德尔塔变异株成为主要流行毒株时，几率更提高至4倍。这项研究由美国疾控中心 CDC 执行，分析美国庞大的医院数据库当中超过120万起分娩案例做出研究。研究期间为2020年3月至2021年9月间，但整体而言，死胎的几率仅有0.65%，为8154起。 再来关注亚洲方面，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当地时间20号下午宣布，政府将会收紧针对选择不接种新冠疫苗者的差异化措施。从12月1号开始，他们将不能进入众多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呢，新加坡政府将会施打疫苗加强剂的计划扩大到所有可接种疫苗群体。继续来听报道。 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昨天宣布，从12月1号起，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将进一步扩大到国家图书管理局属下的所有图书馆以及民众俱乐部的特定活动。此前政府已规定，从10月13号开始，未接种新冠疫苗者禁止进入小贩中心、咖啡店、商场和旅游景点。此外，从明年1月1号起，自愿选择不接种者将无法再凭借病毒阴性检测结果进入以上公共场所。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联席主席、新加坡贸工部长严君勇说 ：“However, we strongly encourage unvaccinated individuals. 我们强烈建议未接种者应该继续尽可能地留在家中，减少外出活动风险。探访体弱者的人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你要去拜访家中有未接种疫苗的人或者体弱年长者，你可以在上门前先做检测以保护他们。在我们放宽限制时，扩大疫苗接种差异化管理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接种者。 工作小组还宣布，从本月24号起，政府将统一让所有已完成接种疫苗的公众在相隔5个月后接种加强针。工作小组同时表示，12岁以下儿童染病比例占比从10月份的6.7%上升到11月19号的11.2%，因此政府希望能在明年1月开始为12岁以下儿童接种疫苗。近日，新加坡疫情趋缓，政府决定从22号放宽实施了8周的限制措施，允许社交聚会人数上限放宽至5人，完成疫苗接种的公众可在餐馆里5人堂食，医院和疗养院也将在同一天恢复探视活动。目前，新加坡可接种疫苗人口中已有94%完成接种，22%的人口接种了加强针。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嗯。